全港最长寿科幻网台节目 《晒晒全面睇》， 恭喜晒十周年啦！ 祝柜台节目水准近十全十美， 希望呢个节目可以令到大家更加接触到多啲嘅科幻，多啲嘅创作。 希望大家多啲支持香港嘅创作人， 推动科幻文化。 多谢各位嘅支持啊！ 时间系未来，地点喺宇宙，喺黑暗无穷尽嘅宇宙当中。有几位全宇宙最伟大的冒险科学家正驾驶住红色的瑞星号太空母舰飞翔紧，他们就是 Tasku 和今日上来的朋友了。不过人人都叫他们做晒晒全面睇的。 欢迎大家收听晒晒全面睇，我是 Tasku， 我是山里， 我是马仔， 我是阿明。 Hello， 我是芬芬。 Hello， 我是江山芬达。 是啦，今日呢就齐人啦，是吧，我哋开头已经话咗咁多人嘅，可以一系呀，是吧，咁得嘅，其实博得到就得嘅，大家时间就得。咁我哋嗱一齐同大家即係讲下今日都有好几套嘢嘅，虽然就唔系话好多科幻呀，但都有。咁有啲乜嘢呢，其实主要系咪鬼修女呀，嗰啲怪啲啦，啲题材最少系咪唔科幻都。咁另外我哋都會講翻啊，呢個死神嘅死神啊，即係卡通嗰套死神嘅真人版都會講翻啦， 即係又叫做 飄零，係啦係啦，講下啦。咁啊，即係大家都睇翻啦，嗰套叫做係咪？咁啊甚至乎咧有黃金兄弟啊咁呢啲，咁嗰啲唔科幻噶啦喎，薄荷殺機嗰啲唔科幻喎，不過都會同大家都講講嘅，係咪？ 係 啦。咁啊特別係啊，整乜鬼嘢啊？死神會係會用曬呢個蒙面超人科石嘅卡死呢，咁其實呢個會唔會對應返呢個嘅黃金兄弟呀，喂佢哋都係專登係用返呢個古惑仔嘛，喂呢啲咁嘅做法呢，其實到底個做有冇用呀，有冇用我哋會研究一下，好唔好呀，好嘛，開個題講下嘅一陣，係啦，咁除咗之外當然都會介紹下其他嘢啦，包括又有一套火星嘅東西啦，但係佢係講上火星嘅，即係未上 火星先驅呀，叫做 一個太空計劃，咁但係佢哋都舐咗嘢，即係仲死過人，咁到底點呢，咁一陣都分分都講過睇過啦，係咪，咁可以講下啦，介紹下啦。咁呢度仲有呢，主要呢係揾咗呢個阿 Sam Pan， 即係成日做啲黑社會大佬啊，好爆嘅呢，大家有冇啲印象呢，嗰個 係佢係兩屆金像影帝呀，係 冇錯啦，竟然今次係一套電視上科幻劇，咁就要睇啦，係咪，不過呢大家可以知道呢，呢套嘢其實喺度文藝比較即係嗰啲嗰種多啲，係啦，即係大家就唔好諗住唔係太空冒險嘅，因為佢啲未上嘅，係咯，太空嘅。 即係如果你想睇演欣賞演技嘅，你唔會失望嘅，其實 係。係啦，但係如果你想睇打佢唔係打 咧，就瀨少少嘢啦。 佢係有少少未來嘅嗰度，但係唔係好遠嘅，即係啲車都係可以升控 嘅， 咁 幾年嘅 係。係啦係啦係啦，但係咧你實質咧係同而家差唔多，咁佢都係講佢哋點樣即係個太空計劃點樣可以喺失敗裏面咧可以繼續咧，咁即係其實你當佢將個登月嗰樣嘢做一次，不過佢係用咗登火星咁啦，你當咁啦，將嗰啲太空即係拉撒嗰啲歷史有啲重演啦，即係包括呢個穿梭機爆炸，咁佢都有翻曬呢啲嘢。 系， 咁佢又唔系穿梭机啦，佢系嗰架，即系嗰架上，系咁一阵讲啦，好嘛，一阵讲啦，而家唔长讲啦，咁可以同大家讲下。咁另外都有几套咧，系港剧唔系 TVB 啊嘅奇怪嘢嚟嘅，即系有，即系佢又唔系科幻，但系即系啲题材有啲怪怪地啦， 怪怪地啊，系啦， 明明有个死 咗人开头咁样， 点解嗰个人会即系会读你 睇到你个 message， 但系又唔读， 系啦，嗰个剧头系嗰套。雙藍剔啊嘛，就係咩咧？嗰叫咩啊？咩？ 已讀不回， 不回啊嘛。 已讀不回。 係，已讀不回啊嘛。咁佢就用呢個做主題啊。咁當然都有即係好多大家識得嘅，即係演員做嘅，即 係冇錯。 咁即 係介意過啊， 係好多嘅，係啊。死咗嗰個係阿黃有藍嚟，所以佢放上咗嗰啲係唔係啲無厘頭，即係唔識嘅人嚟嘅。不過好唔好睇啊？另一件事啊。咁另外仲有一套係叫做乜鬼咧？張智霖做喎，警匪 食日風暴啊嘛， 食日風暴啊，又有咩咩啊？ 呢套仲多講聲喎，呢套係 呢套仲多冇錯，所以冇得唔講嘅，我哋係啊，咁同埋最特別，咁有咩特別啫？唔係啊，最特別都其實係同新加坡合作嗰度兩套都係嘛，係好似係咪都好？ 係咪食日風暴 係外景咯？但係咪合作就唔知 係 啦。 你查下啦，一陣間係有資料，我哋到時講先至再講，係啊。是啦是啦，咁都會講下以上啦，咁唔止嘅，可能仲有第二啲 topic 㗎，我哋而家暫時就唔講晒啦。OK， 咁等再講。好啦，咁我哋係咪數榜先啦，係咪 係。 係。 好榜先啦，幻曲。咁啊，好，而家咩戏而家系第一位呢？第一位。 第一位就系呢个 Johnny English 特务 On J 神级归位啊！ 咩话？呢个第一位？ 冇错， 我估到喎。 系啊， 我估到意料中事，因为上集做得好好啊， 真系噶。哦， 系啊，争议几大嘅上集。 因为我已经以为啊，而家冇人再记得咩昂斗先生噶啦，我以为啊。 哦。 啊，讲真。 唔系啊，唔系啊。 嗰上集都七年前。 咁就可能唔記得按手，唔記得按 J 喎。如果係咁就係嘛？ 咁樣 一按手唔記得，唔記得 按 J 咁啊唔知啦。但係即係就算按 J 都好耐啦嘛。咁係咪真係仲記得咧？咁即係我對大即係觀眾記憶力， 其實就唔 係嘅。咁兩年外就已經唔記得，唔係。 因為咧，其實佢嗰啲按手嗰啲片啊，其實係成日翻貼㗎。 哦， 系啊， 都成日仲有人攞嚟笑，系咪？ 虽然近排少咗噶啦， 即 系 啱啱鬼修女啊，都有人攞嚟搞笑啊嘛，戆豆睇鬼修女系嘛，喺度缩咗落去个凳，缩咗个垫衫入边吓亲隔篱条女啊嘛，冇头鬼啊系嘛，都有人攞嚟玩翻， 系啊， 咁啊，所以可能系嘅，可能佢嗰啲片依然不断有人去， 系啊， 即系 搞嘅其中一个源头啊， 系啊，即系可能有啲周星驰嗰啲咁啦，成日都仲有人攞翻佢。系，可能系咁啦，系啦，系啦，咁变咗个冇咗时间嘅规范啦呢件事度，咁但系按追啊，如何一阵会唔会都讲两句嘅咧？系咯， 我哋有冇人睇到？ 有冇人睇咗噶？有冇人睇咗噶？呢度 未睇，不过我得到一个方法去可以望一望嘅，有方法。 哦 ，OK， 咁啊睇下睇一阵点样啦，系即系未必讲啦，系睇下点啦， 系未必讲。 咁呢套都系搞笑嘅啫，咁其实大家唔会期望佢。 咪应该话我哋依家录嗰阵时未必睇到啦，可能一阵再 有就同粒宝啦 ，OK， 未有人睇到嘅，暂时我哋先知道。好，咁啊，第二位 就系呢个鬼修女啊。 啊，我以为呢套会冠军嘅，其实系。 系 啊。哦， 我以為佢第三， 其實都好叮噹碼頭嗰只啫。 其實呢個都可以話係 大 IP， 都大嘅呢個 IP 係。嚇！好唔好睇啊？另一件事啊，我哋講 IP 啊，即可能 唔 好 睇。呢個好大。 好唔好睇唔知啊。嗱，呢個芬芬同阿北打都應該睇咗，係咪？一陣可以講下。 係。 系啦，因为 插嘅， 因为咧北美嗰边咧票房都系真系得噶，因为 I P 大嘛，但系都系闹多嘅。咁一阵等大家讲下啦，大家倾下，我虽然未睇，但系一阵讲。O K， 好。 咦，我有同阿又可以同阿北打对立下啦，今次。 即系根本又觉得得嘅，觉得分 唔到睇啊。呢套得啊，我系觉得呢个宇宙观得啊，其实系。 哦， 咁宇宙觀我都 OK， 咁啊呢套就我未睇啊， 呢套基本上應該係最弱嗰套啊，的而且確係。 哦。但 Annabelle 都唔好噶咯喎，已經。 我覺得佢差過 Annabelle 嘅， 唔係。唔係喎，仲唔係喎？ 係啊， 即係都係差嘅。O K。 真係錯咗，係。 好，下一位。 跟住第三位，黃金兄弟啊。 嗱，嗰啲就雖然都話啦，但係小豪又要講下喎，因為即係翻屋古惑仔嘅陣容。咁啊， 唔止古惑仔嘅元素添，有仲有其他嘢嘅， 仲有啲， 即仲有其他港片 啦。佢其實似神偷似世代啊，其實佢唔似神偷電影。 唔係，你講邊度就個故事啫，個故事啫。 意思即係話咧， 佢嘅 風格其實係想將港片復活。哇，咁樣就要講啦。 係。 冇錯啊，嚇乜神講 ？OK。好。 好， 下一位。 跟住第四位，《鐵血戰士：血獸進化》。 哦，仲保持喎，係咯， 保持到， 係。系，即雖然都唔係喎，即雖然我哋好鬧都勁，但係坊間亦有人話好好睇嘅喎，係啦。 係，我嗰日買飛睇《黃金兄弟》嗰陣時，見到有兩個退休人士，原來估唔到佢哋走去買飛而睇《鐵血戰士》。 我點解咁講咧？ 咁似啊，係啦，睇佢個樣唔似係睇呢啲嘢睇啲戲嘅人咯，係咯。 嚇？唔係喎， 嗰啲退休人士係十分相飛嘅喎，點解唔會？ 啊，有可能，有可能係。好，得，繼續。 唔係，包括電影中心咧，有好多匪夷所思到你絕對唔會入場咧。我都見到有啲人白喺入邊，不係瞓覺啊入去。 明白啊，有可能。 因為十蚊張飛輪嘅冷氣都幾抵嘅。 我覺得係呢個 I P 反而係係咯，舊嘅人會中意多啲喎。 哦，咁就係有可能，有可能。即係嗰啲係阿叔啊、師奶嚟嘅嘛，嗰啲係咯。 係咯。 至唔至於啊？嗰啲會唔會老得滯啊？如果你講話。 可能佢第一集嗰陣時係廿幾三十歲，咁而家都六七十歲啦，差唔多㗎啦，其實。 咁啊係，唔出奇啊，可能係呢班觀眾為主啲添啊，有機會。 好， 下一位，係啦。 跟住第五位，我老婆日日都扮死啊。 哇！呢部 不朽 啊， 呢 部呢部够硬正。 嗯 ，OK 好。 嗯， 好。但系其实 特别啊，未有人睇到系嘛？ 阿北打睇咗未啊？呢套？ 睇咗，睇咗，睇咗，扮物社，我讲咗啦，我不打几时间讲咗咯，上个礼拜。 佢讲咗啊，讲咗 啊。哦，系啊。 但系我哋连翻听嘅时间都未有啊，我哋系。听众嚟可能听咗啊。好，咁一句啊，好睇唔好睇啫，好睇唔好睇啊。 好睇，好睇，好睇。 好睇啊，好睇啊 ，OK。 系。 OK。好，咁大家听，大家听翻啊，北打上个礼拜嘅讲解啊。 好。跟住第六位，我的超豪男友啊。 嗯，仲喺度， 系，冇错。 即系而家我哋有个 theory 咧，即系觉得系咪咧，攞翻啲香港最烂嗰啲，即系其实呢套系咩咧？其实阿马姐讲嘛，系边套啊？咪系阿叻边套戏话？ 烂赌英雄啊！ 其实烂赌英雄嗰个结尾嚟噶嘛？ 哦，系啊，系啊，系啊，我都有睇。彩完战阿叻啊嘛，仲有两个系啦，一齐同佢赌，一个系佢隔篱。 将佢拍成荷里活版都得。咁仲有大家唔好唔記得喎，嗰套 Mega 即係嗰套巨嗰個鯊魚度叫咩啊？香港叫咩？ 極海巨鯊。 係啊，即係佢個巨海鯊就台灣嘅，係啊，極海巨 鯊。 其實根本係 Mega 鯊嗰套 cheap 戲嚟嘅啫嘛。原來咧，只要將啲 cheap 戲啊，用荷里活級數特技，哇，荷里活級數製作咧，喂，即刻變成荷里活勁片喎，會。係， 你試下整蠱專家荷里活拍啦，一定得啊！ Stanley 啊，唔係啊，你應該將咩整蠱專家，咁咩啊，精裝追女仔啊嗰啲再 整蠱專家咪拍咗咯，荷里活拍咗整蠱專家噶，雷神三咪係咯，雷神三咪係整蠱專家咯， 邊套話？ 雷神三， 雷神三 咯，點解咧？點解你話嗰度整蠱專家？ 阿雷神咪係周星馳，阿雷神咪係阿劉德華咯。做咗 啊！咁你咁講係未拍啊，因為 Loki 將會嚟緊有自己嘅電視劇。 哦，明白。 嗰套先係整蠱專家啊，係啦。 係。 嗱，呢啲整蠱專家都唔係爛片啊嘛。我哋就係話咧，要揾啲成日咧頭先嗰啲啊，即係連香港都死嗰啲咧，嗰啲攞嚟拍就荷里活第一啦。你信唔信啊？嗱，一陣如果仲有時間， 即係歐洲攻略嘅荷里活版啊喎。 哦，咁一定得啦，呢個唔使問。 類似或者再差少少可能叫。 係。 OK。 好。 咁唔係嘅咩？呢、這個最佳拍檔嘅荷里活版《美居狂野時速五》咯，係咯， 差唔多啦，係啊。 咁最佳拍檔當年都算好平好戲嚟嘅， 當然 唔係爛片啊嘛，最佳拍檔。 都唔係爛片嚟嘅，即係 好片嚟㗎，我仲有錄 㗎。唔 係啊，最佳拍檔有好多㗎。 覺得從來冇睇過啲咁嘅戲，梗係啦。我哋都爭啲未睇過，你點睇過啊？O.K. 咁呢橋啊，必定係你完全係冇諗過啊，係咪？即係對佢嚟講，係咪？我哋都真係嚇親啊！呢 咁 嘅橋， 咁爛嘅橋 係。 好啦，咁啊讚完啦嚇， 好 橋都俾埋啦，大家記得下次想拍到荷里活巨片，揾啲港產片啲 cheap 戲啊，翻拍得啦。 冇錯。好，跟住。 好，下一位。 好，第七位《薄荷殺機》啊。 哇！哇！呢套其實都好講下喎。 是不是得我一個睇 暫時 應該是啦，我睇唔住啦。 OK。 哦，不打最尾都趕唔到。哦， 其實我都係咁依撳咗一陣啫。 啊，咁啊，好睇與唔好睇咧，就簡單而家講過，好睇 四平八穩啦，我只可以講係。 哦。哦，點啊？即係冇 expect 咁好。 佢其實你當佢似翻救心嗰個系列嘅，其實佢係。 哦，反而似救心。 哦，演到幾好啊！ 係咯，咁仲唔到咁用心咯？ 所以就可能冇咁勁，你會覺得 冇咁勁 ，OK。即係其實個路線係嗰個路線， 劇情係緊湊嘅，係緊湊嘅。 OK。 哦，明白。 OK。 即係只係女人打咧，就爭咗嗰個力量啦，可能 係個力量感就，但係調翻轉個危機感就大咗啦，反而係。 哦，因為佢哋講佢危險啲 ，OK。 係啦， 即係話曬嗰個係龜公精，仲係遮大你噶嘛，大佬。不過都俾阿扎包一嘢懟死咗咁解啫。 又或者個 John Wick 嚟噶嘛，係嘛？你都覺得佢係一定搞唔曬啲人啦。 好，咁一陣都會講少少。 一陣再講，係再傾，係。 好，會講嘅，會講嘅，係啊，好。 會講嘅。 咁好，下一位。 跟住。 下一位。 第八位，半碟裁判二啊。 哦，咁得唔得咧？都算還可啦，係嘛？ 如果睇佢呢度寫嗰、那個、啊、所謂人氣或者佢嗰啲所謂分數啦，咁就唔係好得啦。 哦，即係算唔得嘅。 係啊，係啊，係啊， 竟然係咁。哦。 因為長數都 單數華盛頓都即係差啲啦喎，即係而家冇咗個號召力啦。 嚇，係啊，因為佢長數都64場，其實比嗰啲咩我的超豪男友啊，都係多嘅。 係。哦，即係其實佢個場次唔少嘅，不過就出嚟個成績就唔係話太理想。 有64場嘅，依家都仲嚇。 嗯。 好。 哦，原來咁。 哦，原來係咁。好。好，咁睇下咯，咁可能真係未必係香港行嘅杯茶啦，可能。 好，跟住 L 風暴啊，第九位。 係，仲喺度。 嗯，係啦。 仲係地好臭㗎嘛？呢度係嘛？ 但係你3億都啱過咗。 嗯。 係啱啱過咗啊！而家就華語片第3位啊，今年。 嗯。 哇！犀利喎。 咁犀利。 咁但係黃金兄弟其實都上咗㗎，而家。一陣會講下嘛，會講 一陣會講，一陣會講。 到底佢嗰個用股或者呢一個咁嘅組合到底即係成唔成功嗰陣講。唔係，佢數咗黃金兄弟未㗎？而家入 上咗， 上咗第3位啊嘛， 有三甲㗎嘛。 第三位係。咁有啲咩係未入嘅咧？會新上，不過我數埋先，數埋先。 好，數埋先。好，跟住第10位起跑線啊，印度片。 哦，即係嗰度印度嗰度啦，即係扮窮入名校嗰度啦。 係啦。 係。 系呢套就應該都長可以 keep 住嘅，我覺得。 冇錯。好。 只要一日仲有人入名校都仲有嘅，應該。好，咁有冇啲係即係上咗，但係喺個榜以外咧？即係意思係10名以外喺下面嘅。 新上又唔係好覺有啲咩？ 唔好覺，即係提曬啦已經。 今個禮拜上。聽 唔到。 上五。其實今個禮拜咧就上仲有套就係咧，我有份，我爭啲有份自己揞錢發行嗰套啊。 哦，邊套咧？ 冇問題， 好彩冇啊！ 哇，你執翻身彩啦，大佬。 嗱，其實唔係佢差得話貼地嘅，咁咧我有內部數據嘅。 無問西東， 無問西東叫做。 即係我話你一齊講完全聽唔到。 係。 係啊，你等我講啊。 係無問西東。 咩嚟㗎？咩戲嚟㗎？ 咁啊，都係嗰個清華大學咩100周年創校紀念作啦。而睇卡士好強嘅，咁咧國外就七嘅，得唔得？ 不得啊！個聲完全係啦，我哋聽到一句，聽唔到一句。黃曉明啊， 好 得，即係係唔係即係個聲突然間一句句唔係好清楚，係 啊。咁啊，總之就係文藝片啦，你當文藝片啦。 文藝片 係。咁啊，我收到即係因為我同片主都熟嘅，咁佢一日上8場嘅啫，全香港得唔得？ 哦， 咁而家 咁， 係 而家個票房咧就啱啱夠10000，一萬。 而家先10000， 哦，明白。 一萬大蚊啊！你先係 幾萬大蚊啊？係咯， 係啦，係啦。 唔係10000個人入場，唔係嗰個咩率係嘛？ 10000蚊啫， 真係唔係10000人次，係10000大蚊。OK， 係 10000大蚊咁樣，咁啊自求多福，係啦。 O.K. 哇，咁啊，北打真係都還神啦！ 而家咧就排緊32啊，係啊， 32，喂，都高過大米信喎，都 嚇。咁你冇得咁講，係啦。咁呢度真係咩咧？咁我哋要數榜尾啊，咁講。咁榜尾而家係幾多？ 嗱，我見到榜尾咧就係42位嘅電影《哆啦 A 夢大雄之金銀島》嘅，不過就嚇唔知點解會 一場排 最嬲尾，係啦，得一場。 嚇！一場 啫嘛，哆啦 A 夢排咗尾啊！哦，咁樣，哦，咁跟住咧，再數上嚟， 再數上嚟咧，就係呢個小偷家族嘅，嚇，唔知點解會係咁啊？ 咦，咁奇怪？ 嚇， 係都係一場啫嘛。 再數多個啊，尾三咧。 鄰近爆煲媽咪啊！ 咦，咁即係阿大迷信唔見咗啦？ 哦，唔係，大迷信就喺呢度上面啦。 39，就尾四， 尾四系啦， 系啊，尾四。 哦，以為竟然真係要將大迷信作為一個指標嘅，真係係咯。 仲有力上幾級喎，好嘢喎都。 但係佢係零㗎係咪？ 但係呢度全部都係零嘅，其實係。 哦，係。哦，即係哆啦 A 夢都零咯，係 啊 係 啊。 咁但係， 仲有咩未來的未來啊？排人肉搜尋條都係零喎。 係啊。 但係人肉搜尋 嗰啲咩位置㗎？係嗰啲係咩位置㗎？ 有。有36至42全部都是零的。 咁大鑊？ 係啊。 喂，呢個可唔可信㗎？呢啲數字 係咪我咁唔知啊？呢啲係咪唔經佢個網嗰度？ 唔經佢買啫，可能 經佢買啊，可能。 唔係佢加場嘅喎，顯示呢度全部。 係啊係啊係啊。 咁如果一場仲冇人睇咁啊，應該 吸咗就算啦。即係香港冇咁傻嘅喎，唔得，即係除非大迷信啲自己院就冇得講啊。其他啲應該係人哋院應該冇得留低嘅喎。 嗱咁講，我咧依家睇咧就呢、這個金銀島啦，即係呢個哆啦 A 夢咧，咁就聽日嗰場咧係有人買飛嘅應該。 哦。 係啦。 即係因為我哋係有人買飛為之贏咗啊，係。 嚇，係啦。咁啊，不過就喺呢、這個 有嚟咁，喂，咁不打頭先嗰套唔差㗎啦，有一萬大佬。 咁但係嗰套新上㗎嘛， 即係都有成千人入場喎，你諗下，哇，勁㗎啦！ 唔係一萬邊有成千人啊？你計你一百蚊位啊嘛，梗冇啦，佢呢度其實有人數啊。 唔係一萬喎，一萬每我一百蚊位 ，OK， 其實一百個人入場係 笠 上笠到唔係一邊，一百個人入場係。 系啦，咪佢话有200人 到， 系啊 ，OK， 200人到，系啊， 系， 好 ，OK， 200人到 ，OK， 都好过我哋啊，系咯， 咁唔系喎，真系唔系，我觉得我肯定啲，我哋嘅观众肯定唔止200个人， 系嘛，即系有咗强力效应未计 嘅，唔系，如果计观众嘅话，应该就冇200个人嘅吓。啊！聽眾就有，係啦，聽眾就有啦， 聽眾 咯， 聽眾咯，係 好 ，OK， 好啊，咁上下啦，係嘛？好， 係 好啊。咁以上係香港嘅觀眾用腳同荷包去投票，咁啊，你啊依作參考嘅啫，唔中意順曬，你因為你唔同嘅選擇。好啦，我哋開始講戲啊，唔中意穿橋，唔中意聽古仔嘅朋友就識嘅。哇！一講鬼修女舐嘢添，啊！阿斌嗰邊聽到，竟然聽到人敲台，又問我哋邊個敲台？冇啊！我呢邊 邊度敲台啊？ 真係冇，唔係講 笑。咩事？係啊！ 哇！唔係話咁驚， 嚇我！ 啊！冇後邊啊！唉，唔知邊個嚇？ 喂，好啦，喂，咁嗱呢套啊，阿斌啊，不如等阿芬芬先講先啦，好嘛？ 我講先，我講先。 時間嘅關係，係 因為咧，其實我由頭到尾咧，我都拜啊！君子人啊，呢、這、一個鬼屋驚恐實錄呢個宇宙，我係一路都覺得係 O K 嘅，佢係。 係。 哦。 即係我甚至乎覺得佢嗱，而家暫時五套戲啦，佢拍咗，即係都係關於呢個宇宙啦。我覺得佢個聯繫啊，係比 Marvel 更加緊嘅，其實係可以。 哦。 咁樣。 因為佢每一套 要俾翻嗰套 嘅。 系， 佢每一套同每一套嘅联系咧，我觉得系好好紧密啊！真系可以。 即系我明白你嘅意思系一个铁索连收嗰件事，佢唔系得个即系嗰啲彩蛋啊，咁系咁依楞住嘅，即 系 个故事。 剧情里面自己都会联动嘅，其实系。 会楞住，系咁呢个。如果你讲呢一 part 系，呢 part 系嘅。 佢今次劲到咧，个女主角都联动喎，系。 唔系啩？点样咧？ 因为咧个演员啊。就是阿羅倫夫人的親生妹妹就是做今次鬼修女這個靚女女修女 真人親生 哦，即是戲裡面就沒關係的，即是她真人是她親生那她的樣子不是很 像 嗎？會不會 的？是的，她的樣子是 的，索些的青春的， 看看下會不 會可 以的，但是這裡沒有羅倫夫人出場的， 有拍一些舊片段， 是舊片段， 哦 系啊，片嘅其实。 咦，咁套戏入边佢有冇讲提起话佢哋似嘅咧？ 都唔会嘅，因为呢个系发生喺1952年嘅《鬼修女》呢个故事系。 系 啦。 哇，好惊啊！我听到有呼吸声啊！喂，好惊啊！好惊啊！喂，哇！第日新年听完之后到我听到啊，大佬，哇！死啦！ 我听唔到 喎。哇，大佬，喂，大家小心嚇，一陣又唔知有發生咩事啊！哇， 係 call 定阿羅倫夫婦先啊，真係要， 係念主祖文咯，念主祖文啫。 哇，唔得噶，唔得噶，唔得啊！快啲講 埋羅蘭姐要。 哇，好驚啊，大佬， 唔好攞個十字架出嚟啊！一陣調轉啊。 因為咧，呢一個故事就發生喺其實喺暫時五套戲裏面應該係最早期發生嘅呢一個故事。 古代嚟嘅定係？ 繼續係。誒唔係，二戰啱啱二次世界大戰後啊，佢講緊。 係戰後。O K。 係啦，所以佢就唔阿羅倫夫人都未出世嘅，應該嗰陣時。 冇錯。 哦。 前傳嚟㗎，佢係鬼屋嘅前傳嚟，其實係。即係鬼屋系列嘅前傳，呢套係正式前傳。 佢比起《Annabelle》第二集仲早期啲。 即系楞得翻去个主故事嘅， 因为佢里面咧有个角色啊，叫做阿发仔，阿发仔呢个角色咧就系楞翻落去《鬼屋惊恐十六》第一集嗰一个驱魔第一场嗰度嘅，系楞翻落去。 哦， 佢 presentation 系啊，喺个 PowerPoint 入边出现嘅。 系啦、啊，哦， 可以咁讲。 哦， 即系条条片啊，喺个演讲条片。 即系阿罗伦夫人哋喺度讲解紧，喺个 PowerPoint 入边见到。 嗰段 唔系有 PowerPoint 嘢嘅，嗰啲都系 slide show 嚟嘅，嗰啲系啲 slide 幻灯片。 slide show 嚟嘅 ，slide show 嚟嘅。 slide 嚟嘅，唔系 PowerPoint。 系啦，呢度又 有 PowerPoint 实在太科幻啦，系啦。 呢度又连系，同埋嗰个鬼修女第一次出场咧，基本上唔系喺上一集嘅《鬼屋惊魂十六》嘅，佢 Annabelle 嘅第二集嗰度出现咗啦。 Annabelle 第二集出咗啦。 出现咗先。系。 因为喺幅相度出过嘅，佢系。 Okay. 是 哦、 因为 Annabelle 第二集咪有个修女带住班朋友或者修女去孤儿院，嗰、那个修女就系、是、就系、是、嚟自呢一间修道院噶啦，其实系。 哦，即系唔系呢个鬼修女，但系嚟自呢、這个， 但 系 佢 有啲关联。 佢幅相，佢幅相就里面就已经有鬼修女个样喺度噶啦，已经系。 即系你意思系个、哦、个人嗰个样，唔系只鬼个样。 唔系个鬼样啊，直头系喺个阴影 鬼样 咗噶啦，其实已经系。 哦，已经有出现嘅 ，OK。 所以我点解会觉得佢呢个宇宙系更加紧密咧？就系、是、每一样嘢都，我觉得联系得更加仔细。其实佢系。 系。 同埋咁讲翻呢套戏咧，我啊觉得佢应该暂时五套里面，我啊觉得最差系呢套嘅。我谂阿北大都同意嘅，应该系。 系啊，五套最差， 因为惊吓效果系太少啊、哦。其实佢系 吓，反而系咁。 哦， 我直头唔惊嘅，觉得呢套戏系咁。其实我唔惊都唔出奇嘅，即系睇咗咁多鬼片，我唔惊。 咁系啊，你吓到我哋，我惊隔篱要扑扑白车啊，大佬。 观众个反应都唔大啊，系。 哦，即系其他人都唔惊，我咁就明 啦。系啦，因为我睇《鬼屋惊魂十六》第一集嗰阵时咧，就的而且嗰啲人系 V 哇鬼叫嘅系。 是 但是第二集都已经删了少少 的。都冇咁严重是啦。咁呢度直情 系真 係好似冇睇緊鬼戏一样，即係唔会话 V 哇鬼叫嘅。 係啦。同反而笑声多咗添喺呢一集。 唔係啩。咁好失败喎、啊、如果咁。 其实又唔係，因为好多地方係刻意喺度自嘲同埋搞笑啊、 哦、 其实。 哦、即係佢真係有搞笑。 真係喺度搞笑，尤其是嗰个法仔啊。嗰、那个法仔即係有个法国仔。哦即系嗰个咧、哦，就担当喺呢个搞笑角色嘅，其实喺呢度反而系。 哦，竟然系咁。 阿北打觉唔觉得系咧？ 同埋就最后佢啊，即系会撩啊修女出轨嘅想，不过就冇嘅。咁啊，即系有啲有英雄救美咁样嘅，即系佢有啲叫做下爬得嚟。 即系你意思呢套戏系真系讲个鬼修女成套戏讲佢未变鬼之前嘅故事啊？ 唔系，佢呢套戏直头冇讲过鬼修女嘅 origin 嘅，其实系。 吓、啊？ 同埋我想 clarify 翻 Tasco， 鬼修女由头到尾冇人间睇嘅。第二、 啊， 鬼修女本身系男人演嘅，佢由头到尾冇人间睇，所以咧啲网站 话，即系话罗伦夫人个姊妹演嗰个角色唔系阿鬼修女个人间睇， 佢系调查鬼修女呢单 case 啊，真系。 哦，我成日以为系讲佢点样变成鬼修女。 其实啊，呢部个女主角嗰个修女啊。其实佢同罗伦夫人都一样嘅，系有一种预知嘅感应能力嘅，其实都一样嘅、 哦 嗯。所以先会咁去调查。 咁即系呢个女主角系英雄嚟嘅，佢唔系后屘即系唔系黑武士，后屘变咗黑武士咁啊，系嘛？即 系唔系啊？唔系啊， 系 好人。 唔系讲呢样嘢嘅，佢好人嚟嘅。哦，咁我片咁好睇好多啊！我咦，咁样都唔好睇，咁样咁应该斗啊，咁样噶，应该系即系如果咁谂，应该系好睇啊。 佢冇乜点斗啊，成、 哦、 个故事系。 哦，明白，即系鬼修女根本就唔系佢嚟嘅，佢都系调查鬼修女。吓、 啊？太过直线啊，即系冇乜点。 太过直线 ，OK。 系啦。 嗱，因为咧一样嘢，我要讲翻清楚嘅，因为鬼屋惊魂十六咧，佢一开场第一集啊，已经讲明吓，即系 Annabelle 好咩好。佢話呢啲係從來都唔係人類嚟嘅，即係嗱，你好容易諗啊，佢哋梗係啲死咗嘅人啊，附咗落去嗰啲乜嘢啊嘛。佢、 哦、 第一集已經話俾你，佢哋係惡魔嚟嘅。咁、如果大家睇《鬼屋二》啊，係咪二啊？佢就話佢係點樣可以後屘搞掂嘅鬼修女？其實佢就要知道佢個真名啊嘛。嗱，呢個就係對付惡魔嘅方法嚟嘅，即係佢哋唔係人嚟嘅、你知道佢嘅名號你可以命令佢做嘢噶嘛。大家我講過啦，即係你做惡魔召喚，其實都係靠呢樣嘢嘅。系啊，即系所谓神有七十二个名啊，其实系就系讲呢样嘢，唔系神嚟噶，其实嗰啲就系呢啲嘢嚟噶，啊，七十二魔神就系呢啲嘢嚟。 鬼修女个原型咧，其实又系嚟自七十二魔神噶喎，其实系。 哦。 佢呢度咁样解释嘅。 佢直头个名啊，系七十二魔神第六十二代。 哦，咁啊系咯，咁啊系咯。嗱，我唔知噶，我冇睇啊。嗱，但估都估到啦，系嘛？ 叫做亚拉克啊，其实今次个名，其实上次 第二集 喺好惊神里都有讲过嘅。 哦，即係係喎，最尾用呢個名嚟制服佢，哦，就係七神二魔神之一嚟嘅，其實係 啦， 係 啦，係啦，係啦， 哦，咁啊係咯，但係其實你知佢名唔係叫佢走啊，係可以並要將佢變成比卡超啊，可以聽你召喚控制佢啊。 佢呢度講就係譬如驅走佢啦，其實就係、 是、因為你可以叫佢做任何嘢啊嘛，你當然可以叫佢走， 包括驅走佢啦， 梗係可以叫佢走啦，你佢做嘢得叫佢走，咪你咪佢咪好好咯，已經你放佢走。你可以差使去做嘢啊，成日可以，系啊。 呢集冇玩名嘅，呢集冇玩名嘅，系啊。 我因为佢冇爆个名出嚟嘅。 吓，呢集冇爆到个名出嚟嘅。 咁佢有冇讲咧？其实上次阿罗伦夫人得到嗰本圣经里边嗰啲启示啊，唔系喎，佢系靠通灵之道嘅。咁有冇？有冇话系？ 佢系预知过去未来噶嘛？罗伦夫人。 咁有冇话其实系得到呢一个上一辈嘅呢个修女嘅，即系任何嘅嘢令到佢可以破嘅咧？ 呢一 part 仲未连结。 仲未連結嘅， 同埋你可能會覺得呢個修女嘅故事可能係未講完都唔得嘅，其實係， 嗯， 即係佢直情係佢嘅另一個前輩係嘛，即係可以再講係嘛？ 嚇，你唔知嘅，因為你佢未連到啫嘛，其實因為係 明白，即係驅魔修女呢個淨係 OK。 但係你知道呢個宇宙係無限大嘅啦，其實可以 係。係，佢可以不斷咁再加多十個人啊，最尾變復仇者。 因為佢每一次佢都會留低一啲可以加落去嘅線索啊。 今 次 有冇 咧？今次都有，因為佢同埋阿女修阿、啊、修女一齊去驅魔，有個神父嘅。佢神父之前咧，亦都同一個僆仔驅過魔嘅。 我見佢都開頭嗰佢個企嗰個位都似驅魔人嘅，專登扮到。 所以嗰一個故事其實亦都可以發大、 啊。又可以 split 一個驅魔人類似咁嘅故事。 同埋佢應該係聽緊下一次嘅羅倫夫人佢哋嗰個外傳啊。就係嗰個上次鬼屋二咧，咪有個長手長腳嗰個男人嘅， 係， 應該係嗰個嚟㗎啦。跟住會拍嗰、那個。 點解要外傳咧？佢繼續講咪得咯。 因為佢會裂開咗咧，講嗰樣嘢咧，就應該冇阿羅倫夫婦喺度㗎。 哦，即係又編咗另一個故仔。 嗰個叫做鬼屋驚空。 先係鬼屋驚空，係哦，嗰啲鬼屋驚空就反而而家停咗。停咗，全部就係拍啲 spin off， OK？ 唔係喎，羅倫夫人嗰個亦都會繼續拍喎，我睇資料係。 係啊。 佢嗰個 即係第三套係。 拍嗰個人狼嗰個故事啊，應該係。 人狼哦。 係啦，佢哋有一個，如果有睇過佢哋嗰本書，嗰本書嘅咧有提過人狼嘅，其實佢哋都。 嗱，其實咧，佢哋而家 spin off 嗰堆除咗 NFL， 即係真係有存在啫。呢堆應該係作嘅，咩鬼修女啊啲冇。但 是 羅倫夫婦自己的不是 Annabelle 嗰、那個呢、這個有個咁嘅公仔係有，但係嗰個公仔其實係好似一個椰娃椰菜娃娃 咁 嘅樣 嘅 Annabelle， 唔係咁嘅樣嘅，係好似椰菜娃娃咁好得意。 同埋個故事都唔係咁樣嘅，其實係。 哦，冇乜故事，即係意思起碼呢一個物體係存在先，但係而家講鬼修女呢啲係唔存在係作嘅 ，OK？ 咁但係咧羅倫夫婦嘅自己嗰、那個即係鬼屋自己個正傳咧。佢通常係揾翻啲有嘅 case 嘅， 係啦，嗰兩單 case 暫時嗰兩單 case 咧都係 真 人真事嘅， 係啦，即嗰都係改編咗好多啦，就係真係有悲傷一件真人真事嘅，咁所以點解睇落去特別有味道啲？咁當然係啦，因為你悲傷一件真實 case 嘛，係咯。 點解我會覺得有羅倫夫人嗰兩集好睇，即係夫婦嗰兩集好睇？因為我中意嗰兩個演員啊，即係首先係第一件事。 係，當然係啦。 嗰兩個演員係好出色啊，的而且確係。同埋佢好多時喺講鬼故以外啊，仲會係講家庭啊，即係 冇錯， 重點係好重嘅，佢會落得。係，我係覺得係温馨嘅，有啲位其實即係上次啊羅倫先生喺度彈吉他唱歌氹啲小朋友啊，即係嗰啲你會唔係驚嘅，你覺得啊幾温馨喎、啊，其實嗰個故事。 其實佢呢一個大橋咧，都係攞咗啊史畢寶嗰時到鬼驅人。係咪鬼 鬼？係啊，都係一家庭 㗎嘛，攞咗家庭咧呢種愛咧，係可以戰勝惡魔嘅呢樣嘢。即係呢個係一個思想嚟嘅啫，唔係話佢抄啲乜嘢，即係一個思想。即係佢用愛啊嘛，即係愛啊嘛，就係 思想喎。 啊，邊個話？ 哈利波特啊！ 咁哈利波特嗰個唔係惡魔嚟㗎嘛？嗰隻伏地魔都係人嚟嘅啫，佢樣衰啫，你唔好誤以為佢係鬼嚟啫，即係條友嚟嘅啫，只係佢條友搞到樣衰， 都係人，即係一個係可以戰勝惡魔嘅，係啦。 係。 嗰個戰勝壞人啫，呢度係戰勝惡魔，甚至可以係。 咁我係知道阿北打就唔係好中意阿温子仁嘅手法嘅，係咪啊？ 係由頭到尾唔中意。 係。但係你又無可否認，佢的而且確係影響咗以後嘅鬼片嘅喎，的而且確係。 咁啊，未精多，即係佢啲恐怖片啊，屬於恐怖入邊嘅低級爆谷咯。 因為近期咧，即係唔係近期啦，即係遲可以下個月咪有套港產片叫做咩《空宅》定《老宅》，係啊，朱茵做嘅。 系啊， 我都有啊，张继聪嘅系嘛？ 系。 你有冇印象啊？ 有咩古宅类 型？系啦，如果你有睇嗰个 trailer 咧，你就知道佢系抄得几足噶啦，抄阿温子仁。 哦， 系。 抄边套咧？ 抄《鬼屋惊空十六》啊，即系温子仁咪好中意，即系左 pan 一镜，右 pan 一镜，左右左右，定只鬼喺你后面啊！即系嗰啲镜头嘅攞位咧，其实系抄到足噶，喺今次阿朱茵嗰一部片系。 哦，咁样 ，OK。 系啊，即系，我觉得佢影响真系好大。你可以 唔朱茵系咪饰演圣母玛利亚咧？因为佢自己系即系诶，即系唔喺处女嘅情况啊，唔系即系冇性行为之下单仔噶嘛？即系根据佢哋嘅 讲。朱茵唔系，朱茵今次系饰演阿张继聪阿妈嘅，照计系。 啊咁好？哦，咁张继聪一定？咦唔系喎？咁张继聪系爷一定系嘛？即系佢系吓，系嘛？红星女所生啊，张继聪应该系嘛？ 咁唔知應該係講佢之前已經死咗㗎啦，咁啊張繼聰打翻間屋度見到佢啫，應該係。 哦 ，OK， 即係聖母嘅 ，OK 好。 係啦，咁講翻呢一套，咁我唔中意佢就係太少驚嚇效果啦。又冇 即金翅鬼修女。 又冇解謎元素啦，即係所有嘢都好直線嘅。 點解會冇解謎？咁你話查呢單嘢都冇？ 因為其實嗰、那個鬼修女個真身，其實佢將自己個故事已經。一五一十自己讲咗出嚟系 吓，系啊，哦，你爆埋俾我听咩故事？有咩故事唔怕？咩故事？ 咁佢又话其实喺当年嗰间修道院，其实系一间召唤系一个有钱佬想召唤恶魔嘅地方嚟嘅。 系。 咁但系因为佢召唤紧嗰阵时咧，就俾嗰啲十字军啊，就杀压制咗，同埋将嗰个今次嗰个鬼修女嗰个恶魔咧。就封印咗喺嗰間修道院度，咁就已經冇咗件事。咁因為二次大戰咧炸咗嗰個修道院，所以嗰隻鬼修女先再次出翻嚟嘅啫，係咁嘅啫，其實。咁所以 咦？咁點解佢會變咗鬼修女咧？咁明明嗰隻惡魔點解會變咗鬼修女嘅？ 形象嚟嘅啫，鬼修女係。 即係你意思佢喺中古時代召喚佢出嚟，佢已經係修女咁嘅樣㗎？ 冇啊，冇形象嘅，係爆咗二戰之後先至有呢個形象出現嘅，即係佢係。 哦，即唔真唔鬼知佢點解會 同埋嗰間修道院其實係一個人都冇嘅，裡面其實嗰啲鬼修女就係嗰一扎仲喺裡面鎮住嗰隻惡魔嗰一扎修女咧，先至係鬼修女啊！其實係 唔明， 因為佢有一扎修女，其實本身就有一扎修女喺度壓住個惡魔嘅，不斷祈禱啊咁樣，但係已經不斷俾個鬼修女殺曬啦，已經係，但係佢哋嘅鬼魂仲喺度念經。仲日日夜夜念經喺度壓制住佢嘅，其實係。 可以 咁樣佢哋好好、啊、喎，如果係咁，佢哋唔係鬼，即係佢哋唔係壞喎、啊。 咁 即係死咗都仲喺度同佢念緊喎、啊。 即係有 好 鬼 修 女。哦。 魔修女最衰嘅啫，其實係。 哦，即係鬼修女唔係得一隻，仲有其他好嘅鬼修女，仲壓住只衰嘅啫。 嗰啲係變成鬼魂嘅修女啫，其實。 咁但係咁而家呢一個話羅倫夫人個阿姊妹飾演嗰個又何人咧？咩人嚟？ 佢係另外一間佢未正式宣誓做修女嘅，但係就偷佢去調查呢件事啫，只不過係。 哦，喂，你講落又好似應該好睇㗎喎，如果呢條橋點解會拍得唔好睇？ 故事佢個設定係好睇㗎，我覺得係拍得唔係。 你咁講落，我覺得應該幾過癮添喎。 如果係阿温子仁自己拍翻，我覺得個水準會打好遠。 因為今次係邊個拍嘅咧？ 唔知啊，我唔識呢個導演係咩，可以 即其實都係揾咗第二條友做即主理啦，咁樣 OK。 咁但係我都有嘢會讚嘅，就係嗰個景啊，嗰啲景真係做得好靚。個景個無論實景同埋或者廣景搭景咧，都做得 就係嗰個修道院啦，就係、是、嗰個修道院啦。 係嗰、那個修道院的而且確係好靚，攝影真啲燈光真係做得好靚。 O K， 即係美術部分啦，個分係 真係好出色嘅 美術部分。 咁我諗啊，北打都同意啊，呢度係。 咁啊唔係啊，早業正好多啊！如果你計落玩呢個， 我話個景啊，個景係真係拍做得好靚嘅，嗰個景係個修道院個景啊！ 我知我知我知，普通啦普通啦。 如果你話拍攝手法，當然係早業比佢出色好多啦。 係，即係贏咗啦，早業都陣就係啦。 但係我要賺，即係你話要拆，但係揾翻啲嘢賺咧，我覺得個景係真係都好靚嘅。 咪即係都係美術啦，屬於美術啦。 同埋阿羅倫夫人個青山妹妹咧，的而且確生得好靚。呢個係救咗套戲嘅，的而且確。 但就即係鬼屋神錄咧，不嬲都係嗰啲咧，現實還地啊，樣樣衰衰就買一堆噶嘛。咁啊，今次呢套係令人爽咗嘅，睇得。 係 啦。 點解咧？ 因為嗰個鬼阿羅倫夫人個妹真係生得好靚。 佢唔老㗎，即係佢唔係好似佢咁大年紀㗎，後生女嚟。 咁後生 女咁咪要睇下啦。 真係唔係你除咗佢長得靚之外，你仲感覺到嗰種清純啊， 同埋好有靈氣啊，即係靈氣味。 唔係，如果嚇即係仙氣，即係香港人講就係仙氣啦。 唔通佢講落去，其實佢係佢祖先嚟嘅，想講。 我都唔知係咪，因為個樣啊，佢咁似嘅，其實佢哋 係。係咯，個樣似啦，同埋佢有佢嘅同樣能力啊嘛，妹妹其實佢點解揾佢做咧？有機會其實佢係佢祖先咯。 係啦，咁啊。 拍落去嘅話。 係啦， 係 啦。 唔奇㗎，你唔係你有咩楞咧？再講係咪？講一講喎，原來佢係佢阿嫲咁咯，之類咯。 係，修女可以。 唔係好奇咩？你覺得唔出奇喎？我覺得直情有幾個機會啫嘛，係咯。 修女可以有仔女嘅咩？ 唔得，絕對唔得。 咁係可以咧。 唔得唔得唔得， 和尚都有啦， 唔得唔得， 修女你正式就唔得啫， 或者私生女嗰啲啦， 你正式就唔得啫，好多人私底下都搞咗啦，你真系啊， 尤其是呢教廷嘢，我哋 你睇得武侠片少咩？ 唉，我未 即幾多數翻上去嗰啲其實係咩啫？係咪即有乜乜大師啊咁嗰啲好多嘅 《天龍八部》啊嘛，元慈大師個仔虛竹原來係 係咯，點會冇啫呢啲嘢？ 好 所以佢咪又而家又楞咗少少咁啦。咁你睇下之後仲有乜嘢，一定仲有啲嘢楞啦。咁如果你話你喺呢個世界觀嘅連接上面咧，即係嗰種咁嘅鐵索連舟咧，咁呢個佢你話佢做得好過復仇者，咁肯定係嘅。 可能佢个规模冇咁大，就容易连结啦。其实有机会啊。 唔系佢就可能咧，都系一路写一路吹嘅啫，或者佢有时可能有啲位 系 以前 紧好多嘅喎，的而 且确。即系佢有啲可能佢写嗰阵咧冇谂过有关嘅，可能佢后屘攞翻嚟谂都有机会。 你睇咁多集，嗰啲头尾咧，佢谂翻翻另外一套戏啊嘛，佢系最劲喺呢度啊，可以系。 即系佢唔系用个彩蛋啊，或者用嗰啲嘢咯，即系 佢 真系有谂啦，系。 嚟连结啊，可以。 咁你講呢個 point 係嘅，呢個 point 係嘅。不過我都的確覺得係羅倫夫婦個正傳咧，我就好中意。但係咧，佢呢啲 spin off 我自己就暫時都唔太覺得好睇，即係由 Annabelle 啊呢都唔係太好。 Annabelle 我覺得 Annabelle 仲好過呢次鬼修女啊，即係 Annabelle 其實都 咁大喎， 其實都要。 係咯，已經唔好噶啦。 第二集我覺得 OK 喎 ，Annabelle 又。但第一集我覺得真係唔得。 你雖然大家講到咁差，但係你咁講完，我又想睇翻喎呢個鬼修女。 其實係可以一睇嘅。 係嘛？系咪净系为咗睇呢个靓女女主角已经值得啦？系嘛？ 都值得噶，其实都值得噶。 得唔得噶？我不打咧，净系睇女得唔得？ 你问我咧，睇呢套咧，我又觉得咧，佢未精过，未精，知嗰啲佢哋叫咩啊？即系夹硬营造出嚟嗰啲未精惊吓位咯。我觉得佢又都算密集嘅，我又唔系嗱 呢个你系你不嬲对温子仁嗰个手法，你认为系未精啊？系啊，咁如果我净系入去睇女得唔得咧？我肤浅啲啦， 咁啊，睇嗰條女都還可以嘅，我都，因為佢 真係得係 嘛，係啊，還可以嘅都係啊。 咩著得點咧？喂，唔係話修女嚟喎， 修女衫啊，著得點啊？ 佢又會濕身嘅， 都著得幾密實係嘛？你啲係 密實，但係濕身啊，會濕身嘅都，同埋都見到佢有嘅，佢有著便服嘅，有兩套時裝都叫做啦，即係啱啲嘅。 聽唔到阿伯講咩啊，大佬係 啱啲嘅時裝服。 好嘅， 冇辦法，今日我收得係嘛？ 明白，好嘅，咁呢套即係話咧，最後嘅賣點竟然係女主角嚇， 係絕對對我嚟講係啦， 即係羅倫夫人個親生阿妹，即係真人嘅，亦都有機會啊，第時再做咧，其實係佢哋祖先，有可能， 有可能，有可能， 有可能嘅，係啊。 因為佢有同樣嘅能力啊，同埋即係你刻意揾佢個揾翻同佢有血緣關係嘅演員做咁，因為咁你就更加似啦嘛，係咯，係啦係啦係啦，咁呢個未知嘅，我哋斷估嘅啫，又睇下我哋有冇開口洞。 估嘅啫，係啦 。估啫，係咯。 可能有開。 咁要咁講呢套又唔係話即係一無是處嘅，原來都係咯。 係，我覺得係可以入場睇下嘅，其實都。 即係大家要再校正個 channel 啫，係啊。 但係你的佢的而且確係真係冇鬼屋驚好十六嗰兩集咁好睇嘅。咁呢個係事實嚟嘅，絕對嘅。 咁你甚至乎話仲打過 Annabelle 添啦，唔好話鬼屋嗰兩集。 我個人就覺得打過 Annabelle 第一集嘅。 唔奇㗎，唔奇，我聽坊間人都咁講㗎，係啊。嗯 ，OK， 即 係 純粹睇演員啦。如果係咁，唯有就 我覺得佢浪費咗鬼修女呢一個 character， 其實喺呢一套戲度 係明明之前鋪得幾好喎， 營造得好好嘅，其實係喺鬼屋二嗰度係營造得好好嘅。 嗯，即係其實咧揾個男人嚟扮咧，其實喺另外嗰套即係疑凶啊，即係嗰套啊，佢咪已經係嗰個黑色阿婆咧，其實咪已經係男人扮咯。佢就直情後尾吹話，佢直情係男人嚟添啦，唔係話演嗰係男人啦，即係個變態佬嚟嘅，係咯，真係男人嚟嘅，連故事入面佢都係一個男人扮嘅。咁你呢度就唔係啦，呢個惡魔啦，咁呢一個揾男人扮一隻個惡魔呢樣嘢，我懷疑温先係抄劉兆銘咯。我講過㗎，嗰時我第一睇啊，我一早講過㗎，唔係温先唔睇港產片嘅，你以為？ 一定會未睇過啦。 事實上，劉兆銘喺老老呢個演出上面係成功嘅。 嗯， 係啊。 係暫時啊，雖然你後屘揾過好多人做，我覺得冇人超越到劉兆銘嘅暫時。 係。 即係嗰種詭異嘅感覺啊，因為佢就係揾個男人演嗰下啊嘛，係啦係啦係啦，係咯。 冇錯。 所以呢下嘢其實唔出奇㗎，同埋咧用咗好多舞台設計嘅呢樣嘢擺落去鬼戲啦，呢樣嘢根本就係《倩女幽魂》嘅特色。 係。 我一早講過㗎，我一早講過温子仁根本係抄《倩女幽魂》㗎，係啊， 都係啊， 不過佢係 私 裝做啫嘛， 係會㗎，係會㗎，係其實 係有呢個關係喺度㗎，不過佢玩嘅舞台效果當然係西式啦，唔係玩中式啊，佢呢台西片啊，咁但係其實成條方苗嗱佢係抄《倩女幽魂》㗎，大家唔信，大家又睇咗咁多集之後對比翻，我冇講錯， 其實係真係有嗰種味道喺度 嘅，冇錯。所以頭先阿北斗講話佢嗰種味精，其實佢係攞咗好多呢啲咁嘅元素落去。咁你唔 buy 可能你會覺得佢唔好嘅，係啊，的確係。但係呢個其實係一條 formula 嚟嘅啫，其實唔係有温子仁創造嘅，係啊，佢都係偷嘅，係。咁但係荷里活好多人好受咯，起碼係，係咯。 係咯。 即係起碼係一個新嘅，係一個新嘅嗱。我哋頭先都講過啦，開場其實你揾啲港產片元素擺落荷里活製作係 work 噶嘛，隔離你睇下係咪啦？你儘管睇下係咪？嗱，呢個都 work 係啦，係啦，咁咯，係啦。嗱，咁啊，温子仁之後啊，直情會拍，即根本已經拍咗第啲戲啦，佢自己又同佢自己 成日而家又潛水俠啦，係 啦，即已經轉拍科幻片啦。咁但係拍科幻片，佢又冇咗拍呢堆嘢嘅嗰個嘅情意，即嗰種包袱啊，即係唔會好似呢、這個即係唔會好似有啲咧，一定要拍鬼戲，拍到唔係鬼戲都 冇。彭氏兄弟啊，係彭氏兄弟咯。 想講個名字就係彭氏兄弟啦，即係明明講出貓嗰套，應該喺度輕鬆講出貓，佢都要整問米嚟考 TOEFL 嘅大佬。 嚇、啊！你冇睇 TOEFL？ 係問米考 TOEFL。啊、即係都要加鬼，咁即係我唔明咩事，咁就温子仁幫佢唔拍鬼戲嗰陣咧，佢搣甩曬佢拍鬼戲嗰陣啲嘢，呢下嘢咧，即係呢嗱先唔好拍佢拍得好唔好啊，幫佢拍唔同嘅戲嘅時候，佢可以放低啲嘢，呢下嘢我係佩服嘅，唔係個個做到嘅，最少 係。喂，如果你咁樣講問米出貓咁樣，不如下次如果揾佢拍激戰嘅話，咁咪神打擂台。 直情要啦，係直情要係。咪冇个咪变咗咩啫嘛？呢个咩足球啊？嗰度同啲复仇者打嗰个 足球啊？ 啊唔系， 仙球大战， 真唔系叫啲八仙上身噶嘛？ 系喎、 哦，唔系呢条桥唔新嘅，成日叻地都早做过啲猛鬼系列已经系八仙啊嘛，你唔记得咩？系咯， 系 唔系真嘅？唔系佢谂出嚟嘅，一早猛鬼系列就系咁噶啦。啊，不过猛鬼系列系咪其实都系佢哋拍噶嗰时嘛？我唔记得。 游石米啊！ 都是佢嘅，我咁 啊， 都係佢啲，即係啦，原來即係神打上身打呢、這個呢種超能力，真係佢發出。 編劇係王家衞啊嘛。 嚇、 啊？編劇係王家衞啊嘛。 編劇係王家衞？ 係啊。 唔係啩？ 係㗎，係㗎。 黄家卫 猛鬼系 啊， 唔系啩？唔系啊， 系啊，黄家卫编笑片噶嗰阵时。 咁样 嘅，我冇谂过喎，系咯，系咯， 真 嘅。所以先同阿，所以你佢先同阿刘德华 friend 啫嘛，其实系。 哦，即係以前 所以你 點解 會覺得嗰個咩嚟緊嗰個咩功夫英雄嗰個葉問嗰場戲拍得咁似一代啊咁似一代宗師咧？其實可能嗰場戲根本就係劉鎮偉拍㗎，一代宗師。 其實劉鎮偉同阿黃君其實同一個人嚟嘅，可能係啦。 其實嗰場戲本身應該都係劉鎮偉拍㗎，我話。 即係用唔係筆名啫，當佢拍爛片搞笑就嗰個就是用呢個筆名叫做劉鎮偉，都拍翻定咗俾佢改個名叫黃君，其實同一個人嚟嘅，係嘛咁？ 佢依家都有筆名噶，有個佢編劇叫紀安，入紀安其實咪即係劉鎮偉咯。 紀安， 哦， 紀安，胡親偉，死啦！佢唔係大陸啊，大佬，紀安， 係咯，可能要用翻自己真名， 用翻劉鎮偉名。 佢咪叫維利咁上下係嘛？打咪打咪打咪， 好， 全部禁曬係。好啦，好，咁我哋再會繼續講啊，係咪啊？筆打仲未，即係仲未鞭屍啊，因為係啦，咁啊， 係啊， 咁 啊，等唔 係。等我分分咧讲埋先，有冇做咩补充？因为分分就间上不许可啊，要快啲讲晒先。系啦系啦，好，咁你跟住到我哋，好诶，我哋继续鬼修女。 不打鞭尸时间。 系啦，咁啊到不打回应下啦。 呢个鬼修女系嘛？咁啊。 系咯。 第一就，我觉得个鬼修女就即系，其实我知 C van 一向嗰啲。所謂恐怖啊，即係 一向你都 不嬲都唔帶佢一套冇辦法嘅， 係啊，即係我 即係我哋覺得係優點嗰啲位不打覺得係缺點，咁冇得講噶嘛，即係大家受又係受唔受食唔食，係咪觀察啫，冇得講嘅，冇得講 錯啊， 係啦， 今次實情就一直佢都係講翻啲鬼嘅前世今生啦，咁啊今集啊即係叫做。靚博就博翻落去，原來係鬼屋十六嘅前傳嚟嘅，因為佢喺個時間上1950幾年，20年後就係博翻鬼屋嘅第一集嘅，咁亦都有個角色係撚咗落去。咁嗰啲前因後果，我自己又覺得即係冇咩興趣知。咁我反而聚焦今集就話所謂鬼修女咧，其實佢個真正鬼修女出場嘅機會又唔係咁多嘅。咁入面佢又身方有隻怪呢，係個口會有條蛇嘅。喂，咁呢科嘢啊，琴日啊唔係 sorry， 即係上次錄呢都冇講喎。咁查曬咪有啲咩72怪啲其中一怪㗎，會唔會 咁明？咁我唔知點知啫，咁我冇睇。 係啊，佢 睇咗 張呢個啊， 呢個我唔知係咪呢個出唔係佢會出名，我唔知。 咁 因為多咗呢隻。 係，如果呢個 即係新怪出現係咪？ 係啊，有多隻新怪。咁啊，二来我唔满意佢就係嗰个教个神父啊，即係个神父出嘅角色照计係应该好庄严，亦都係好应该都係话係梵蒂冈特别搵佢查，咁啊而佢话佢嘅职业呢专查即係啲即係灵异嘢嘅，咁我估佢有一定嘅能力㗎嘛应该。咁但係呢套戏呢就关键係反而嗰、那个即係嗰、那個即係真係修女啦，後屘做咗修女啦，即係意思係嗰、那個即係真正有血緣嗰、那個同嗰、那個啊咩咩咩咩咩夫婦啊咩係啦嗰個 華倫夫婦華倫夫人， 我讀唔到個名，咁啊反而嗰個靈力強喎、啊，咁但係你靈力強都唔緊要，咁你起碼個神父都有神父本身嘅功能先 啦。咁你要搞清楚先，神父驅魔咧就同林正英就唔同嘅。神父就從來都冇靈力呢樣嘢嘅，亦都冇功力呢樣嘢嘅。咁佢從來都係靠佢，即係佢嘅經驗啦，咁同埋佢嘅信心咧去打嘅。係。即係打信心牌嘅，即係佢唔係點解咁講？佢真係打信心，因為其實你係靠呢個信心呢樣嘢咧。 係。 信心嘅意思即係佢個信仰嘅信心啦嚇。係。唔係即係信心啊！佢哋真係叫個 faith 啊嘛 ，faith 啊嘛。咁其實佢係靠呢一樣嘢嘅，咁同埋係靠所謂佢嗰、那個靠咩神嘅。即係嘅話語嘛，即係其實所謂點解係要攞一本聖經咧？咁就係佢就係話佢話佢嗰個本聖經入邊全部都係神嘅話語，咁所以其實係全部都係有力量嘅，咁即係咁嘅啫。佢自己咧 suppose 係完全冇能力，咁佢只不過係一個 channel 嘅呼，即係經過佢而去打咁嘅啫。咁所以呢個概念咧就同其他嘅宗派咧會好強調，即係嗰個伏魔嗰個人自己有一定嘅功力係要修練啊，就好唔同嘅。 哦，明白明 白。咁所以你就冇可能咧要求神父咧係呢一種表現，因為唔係咁嘅喺佢哋嗰個即係佢嗰個定位上。 咁而呢一套鬼屋嘅系列咧，佢就係比較跟翻一啲即係天主教嗰啲概念啦，即係就係惡魔其實就從來都唔係人啊嘛，我解釋過啦嚇。即係惡魔係惡魔嚟嘅，佢不嬲都惡魔嚟嘅，唔係啲死咗嘅人嚟嘅。OK， 咁所以佢呢啲概念可能佢就會跟翻足啲嗰啲即係嗰個原傳統嗰樣嘢啊。咁所以你就唔會見到個神父有咩大嘅咩能力，係真係冇嘅其實嚇，正常嘅。 喺電影度 唔好睇啊嘛，咁啊變咗唔好睇啊嘛嚇。 係啦，同埋你起碼都比神父威過啲嘛，即係起碼都收一隻啦。都夠過啊！可能女仔 佢都搞唔掂，意思係唔係話有冇功力係啊？ 變佢信念嘅強，大鑊喎！佢係地救嘅人嚟喎，呢下大鑊喎！咁啊變咗咧，就個好弱啦，即係變咗個感覺，可能佢即係一出場就係威係勢，梵蒂岡特別揾佢，又亦都係由佢組隊，佢去揾個收，收到一開頭啊，唔知自己咩事嘅，純粹因為教廷叫佢去跟住佢嘅啫。咁啊，當然後期啊。啊、但 其實你咁睇咯，你咪當呢個神父係有 OB1 咁咯，即明明又話係師傅又咩，但係佢係唔係好勁嘅啫，咁嗰只咯。 咁呢度即係樣 啲咯。跟住佢個徒弟仔仲好打過佢嘅咁咯，你咪當唔知啊？即我覺得鬼佬成日都有啲咁嘅，即其實我唔知點解覺得你就算睇魔界都好啊，我都覺得金道夫佢廢廢地咁嘅，即係唔知點解，即佢表現咧就係咁嘅嚇嚇。 系， 佢哋好中意咁樣去表現嘅嚇。你問佢哋點解咧？即我哋可能睇得冇話片多啊，即硬係覺得話師傅啊，但係老細勁咁，但係呢個可能喺鬼係啦，但係喺鬼佬嘅氛圍就唔係咁嘅，可能嚇。 明白。咁而我又想補補就，尋日阿銘就冇乜講，佢話反而話個恐怖位唔係密集咧。咁我睇就發覺就真係有人嗌嘅， 有分分啊。 系啊，不系啊， 分分同阿北打睇咗啫嘛，我哋都未。 系啊系啊，一分分。 我都会睇翻嘅，不过未睇啫，而家啲黑都会搵翻嚟睇。 场咧真系好多，尤其是啲靓妹就真系几好气氛嚟叫嘅。咁佢当中， 即系反而你嗰场喺呢样嘢上面，啲人反应会大啲，即系会有 大嘅 有惊。 系啦，咁就会有几个位咧，其实我都觉得叫做以爆谷嚟嘅，几高明嘅。咁其實鬼修女從來佢唔係得隻嘅，佢係入面幻化咗多隻嘅。咁包括有尋日講過，就有啲以為係修女喺度念住通文，但原來嗰啲已經一早死咗啦。即係你當係我唔知佢係鬼魂狀態定還是係嗰個鬼修女嘅化身。 但係嗰啲唔係邪惡㗎嘛，嗰啲係要嚟震嗰個鬼修女嘅嗰啲已死嘅修女啊嘛，係咯。 有一幕咧係幾高明，就係講話又係啦，嗰個女仔即係個女主角啦。就俾佢夾咗啦，咁原來搞咁多嘢咧，個鬼修女就諗住咧上佢身嘅 ，OK， 咁啊夾咗入去咧，但係個神父啊聽到聲，咁佢啊即係因為太冇料到啊，咁但係佢都揸住眼燈嘅，佢咪眼燈就衝入間房，入到間房咧就企咗一扎修女，但係嗰扎修女咧就俾人哋揾塊布咧笠住個頭，而嗰啲布係有血嘅，咁佢個畫面就咁企咗喺度，咁而間房唔係好大啫。咁你點解咁細間房得十幾個企定定，個頭俾人笠住而有血嘅修女？咁佢個鏡頭攞佢咧，個神父知道嗰個女主角就喺另一邊啦，佢咪焗住要穿過啲扎修女咯。咁個鏡頭就玩佢一路穿過嗰下咧，疑似啲修女會喐，但又冇喐。咁已經啲人已經叫啦，跟住就當佢行到好近嗰下咧，突然之間有個修女個頭會擰，一擰咧就嗰啲鑼頸嘅聲。咁样，咁佢话又叫啦，咁佢就玩一样嘅啫，即系你问我系咪好微精咧？咁其实好微精咯，即系好做出嚟嘅恐惧效果，咁但系又 哦，咁但系你已经鬼戏系有呢啲场口噶啦，冇乜特别嘅啫， 咁赢呢啲咯，咁成套戏其实就冲击住呢啲嘅，你话实请个鬼修去出场嗰下系咪好恐怖？又唔係嘅，因為佢一出場就成個，同埋你知嘛，個鬼修女男人嚟嘅，即係個演員係個男人嚟嘅。 係個演員本身係男人嚟嘅。 係啊，成個馬佬好高大，只不過佢笠住個修女袍啫，就冇人個感覺覺得係女人嚟嘅。咁而又化到隻眼青色咁樣，咁佢到後屘出嚟咧，就日直就成隻見曬，好清楚。同埋係有啲咧物理上即係譬如成隻手第二高攣住個人咁樣勒住佢咁樣， 即咁就唔反而唔夠恐怖，因為佢之前係自然而生咁樣好啲， 係啦。同埋佢畫 即係由畫咁慢慢變成實物咁啊嘛，之前就係咁呢度佢係成個 一個人咁翻翻轉頭變翻個人咁，你覺得其實係弱咗，反而係嘛？ 弱咗咯，同埋你練都唔使練啊，你隔空練啊嘛，即係 force 咁練啊嘛。 有黑冇事係嘛？ 即係唔使成咁樣埋埋，所以後屘隻抽噶，即係埋牙落到個水度咧，玩埋近接近嘅，咁啊弱咗咯。同埋阿芬芬冇提最後 ending 女主角知唔知點贏啊？佢係靠個基督嘅血 ，OK？咁佢攞咗基督嘅血，佢個形態有粒珠嘅，但係粒珠咧其實就可以打爆粒珠咧。咁原意咧，你只要揾到嗰個窿，即係意思佢俾炸彈咪炸爛咗個結界啊！你當只要你揾到個結界咧，抌嗰粒珠咧，照計就會封到結界。OK， 咁理論上粒珠即係無敵㗎啦，即係後屘揾出嚟㗎，後屘。咁但係就後期就講佢已經跌咗個水度，咁而家鬼修女成隻落咗水，就同佢兩個隻抽嘅。抽完又唔夠抽啦，條女嘅，咁啊俾阿鬼修女咧 mechanical 咁樣攣住條頸，呃佢落個水想浸死佢 ，OK？ 咁佢個殺法 係俾佢執得翻粒珠係嘛？ 咁佢就喺個水度混亂之中，喺個水底啊，就拿住粒珠，咁然後觀眾唔知嘅。咁啊，當佢拿完粒珠之後咧，跟住就攣咁上下個女主角冇反應啦，咁啊攣死咗啦叫做。跟住個魔鬼即係鬼修女咪成個女主角抽起，咁佢好高大噶嘛，咁啊凌空抽起咗。咁個鏡頭咪 pan 上去就似阿鬼修女嘅視點望住就已經浸死咗嘅女修嗰個女主角，跟住呢個突然之間成翻係近嘅，佢係個鏡頭影住女主角個樣噶，佢一嘢噗噴口水，咁原來喺個水度咧飲咗基督嘅血，咁一嘢噴落去啲血咪噴咗落啊鬼修女個樣度。咁佢就即刻一個 Y shot 就咁樣融化咗，然後就啲血滴埋個水池，跟住化開咗成個血池地獄咁，跟住啲水就一路跌落，好似黑物質咁樣，咁樣最後就死咗嘅。咁嗰場係好冇贏嘅，咁下真係我都係笑位。 嗯， 我冇咩點嘅， 但係你形容 打怪橋啦，即 係你形容得好似我冇乜特報喎，你又你形容得好。 小嚟噶， 哦， 好特寫咁樣嘅，谷住個嘴，咁跟住個黑鬼修女就瀨嘢啦，成我辛苦啊，咁樣樣 啊，咁啊，咁嗰個阿羅倫夫人個妹啊，個演員，佢飲過基督嘅血，咁佢咪都唔係變咗唔係人咯，已經， 我唔好有冇講啊，但係總之個靈力好高。咁就係啊！ 咁佢直情飲埋，佢含個口都唔掂喎！你明唔明？即係你諗下，你揾到聖杯啊，可以聖杯裝我嘅水就都可以永生喎！咁你諗下，你直情飲個基督嘅血會點？你個朗基勞斯槍啊，都係只不過沾個基督嘅血咋，咁你已經變成聖槍喎！咁佢咪變咩？佢變咗聖女噶咯，成個人。系嘛？ 咪有機會啊！下集如果有得拍，可能又講咯。 佢現代都未死啊，仲係 keep 住咁靚啊！係而家咁 嘅 Captain Marvel， 係冇錯，類似啲 Captain Marvel 都得，喂 Captain Lens 都得啊，係啦，係啦， 係。有機會。 哇！咁佢先咁，但係呢個所謂基督嘅血嘅來歷係點樣嚟㗎？無端端點解有用咁嘅嘢嘅？ 係個教會咪之前講過教會呢個教義，教會其實個教堂起嚟係。當年有人用黑魔法， 喺度封印嗰隻嘢咪講咗啦，係啦，點 啊？ 咁個基督血喺邊度嘅？ 召喚就第一鑊已經有教派派嗰啲高手嚟，咁好多個整曬個五城鎮，最後就用基督呢個血咧收咗呢隻惡魔嘅。咁但係佢知道咧有機會地震啊，或者點樣嘅嗰啲裂咗啦，咁佢就收埋咗粒血流粒珠。而粒珠咧就擠咗落去條罅度，咁然後又整咗個聖母像遮住佢，跟住又 邊個收落去粒珠度嘅咧？邊個做嘅咧？ 然後上一批嘅，即係好多年前啊，或幾百年前啦。咁然後就嗰條鎖匙咧，就係、是、一開波咪有個修女就自殺噶嘛。其實佢自殺就唔係真係自殺，佢原來係喺現場得佢剩翻得佢一個修女啫。佢知道呢隻嘢出嚟，佢要上佢身。佢為咗唔俾呢隻嘢上身，佢自己跳落去嘅。咁所以佢嚴格講，佢唔係，因為佢話修女自殺係好大罪㗎嘛，即係喺教例入面係唔可以自殺㗎嘛。咁佢寧願自己犯罪，佢都唔想俾個修女上身。咁而佢臨死都要揸條鎖匙就咁解啦。因為條鎖匙呢原本就諗住逼觀眾係開地獄之門，其實就唔係，佢係愛嚟開係攞基督嘅血嘅咁樣。 咁即係啲十字軍整嘅，即係咁即係話。 類似。 OK。即係佢冇加埋試下教條都好好啦，呢度係咪？又會揾埋基督嘅血，咪喺度揾埋金蘋果啊嘛之後。 加上冇嗰把匕首咯，係啊，冇嗰啲弓箭咯，係嘛？ 即係臨完場出現試下教條啊！好，咁啊冇話嘅，咁如果聽你咁形容都係咁啦，係啦，都即係可能個導演唔係好識得玩咧，即係其實就係佢本來唔 physical， 因為變咗 physical， 咁咪好似係弱咗咯，係咯，即係變咗打怪獸啦，係咪？即係咯，即係你可以一嘢車佢嘅，如果鬼修女咁，即係咁就變咗唔勁啦，係咪？ 中槍點啊？ 如果佢又可以揾嘢車佢嘅話，咁佢嗰時阿羅倫夫人就唔使話要揾到佢個名號嚟去令佢即係令佢走頭啊嘛，即係就因為其實冇得打嘅，你 physical 冇得，即係佢冇佢同埋嗰次都好似揾棵樹嚟整佢嘅，你記唔記得？好似上一次第二集係。即个鬼修女唔系自己攻击佢噶嘛，系一棵树嚟嘅，系咪？ 再借助物品嘅好似，系啊，冇错。 系啦，即系佢都唔系好 physical 嘅，咁但系呢度佢突然间竟然都变翻做一个，只不过一个人咁样咧，就其实好明显咁样玩系弱咗，同埋其实可能系打得机多嘅，即系打得 game 多啊嘅一啲 concept 嚟噶。 系。 你唔变一只怪俾佢，哇！喺度打，哇！咁你边度好玩咧？个 game 啊，如果系 game 啊。 哦，系个有。 咁但係你喺個電影入面其實就唔同㗎嘛，你唔需要同佢 physical 作戰㗎，係咪？咁可能呢個佢邊度變咗似打機啦，可能嗰、那個即係嗰個金閘拍嗰啲人嗰個概念係咯， 係咯，同埋 咁啊，咁我都係聽你哋咁講，我咁諗嘅，係咯。 系啦，个法国仔会开枪嘅。 我会睇翻嘅，我会睇翻嘅。 系啦，咁佢开枪都可以打到佢嘅，咁啊变咗即系弱咗咯。 即系法国仔后屘走咗去做刺客教条嘛，应该系嘛？ 就咁啦，咁啊，总之我啊麻麻啦，睇下你中唔中意啦，吓、啊。 好，咁你等我或者有机会我翻睇翻呢套戏再补啊，好嘛？ 好。 好。 咁其他人有冇咩特别？有冇？ 冇啦，我就。 因为为咗马仔咁听完个套路，你觉得点？或者都冇回應過， 冇乜回應啊，冇睇呢個系列啊，因 為你成個系列都冇睇過嘅馬仔， 係冇睇鬼片啊， 即係馬仔 都 唔中意咁樣， 係打怪 嘅。但係佢頭先講到咁，其實係打怪喎，唔係鬼片喎，係咯，即係鬼片係個 title 啫，但係其實打怪嗰邊咯， 呢度係啊，聽到係， 嗯，咁你覺得點啊？你覺得得唔得？ 唔係個古仔 OK， 但可能真係拍得唔好咯，有機會。 嗯 ，OK， 好，咁或者之後我哋再睇到再補啦。咁暫時得阿不打同阿芬芬睇咗啫，好冇？